心里的热情早冰封，无言带走我青春欢笑，天真娇俏不再带着笑，无边的星空闪闪似是带泪伴我眠，如今的春天冬天秋天不会有限时，无声的心我早已被寂寞部分默默地搭片，悄悄进入我梦，每晚盼你来，等至夜半倦眼半泪涌，要是你愿化作柔情的春风，可否将你心内叶留作一盒梦，无言带走我青春欢笑，天真娇再带着笑，无边的星空闪闪似是带泪伴我眠，如今的春天冬天秋天不会有限时，无声的心我早已被寂寞步伐默默地踏遍， 手臂起半扎。

到的一首歌来自苏芮的《跟着感觉走》，这首是苏芮非常经典的曲目哈，就像有一句话说，听老歌就像想起了初恋一个样子哈，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姜育恒带来的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，也是一个比较时间久远的歌曲了哈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今天是12月13号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历史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改变，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。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，是要唤起每一位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，而不是要延续仇恨。我们要以史为鉴，面向未来，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。 哇，

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洗脑哈，记得当年大家都在唱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但是这个歌的歌词也很简单的告诉我们，就是说爱你就是那么简单，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，你能怎么办的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。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哈，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韩宝仪的《舞女泪》。 月光下的你显得

你会发现天那么蓝，桃花也红了，心情也好了，避风的情感，请接住冬夜，风也变暖了，云也变淡了，往事已飞了，飞过那忘川，桃花也好。 Bittersweet, this was.

方大同演唱的歌曲《三人游》，三个人的故事总有一个人会先离开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王若琳翻唱黄韵玲的《三个人的晚餐》。走太孤单了，三个人走呢又显得很拥挤，两个人走刚刚好，行李可以互换，心情可以分享，爱可以弥漫和浪漫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，爱是有故事的旅行，李泉，陈慧琳。

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，在微微家的红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哦，令我心碎的记忆。他那凄迷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紧握的手印，怜悯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天真等着你，爱的男孩既不散了，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倾心，哦，不要哭泣。

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 关喆翻唱主演蔡依林的日不落，而这首歌日不落呢其实也是翻唱 Sunshine in the Rain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主演的歌 Love Love Love， 这首歌也是翻唱主演翻唱圣女天团的 stop, stop, stop.唱新演唱的命中注定，有些事儿呢真的是不经意的完整，有些人也真的是出乎想象的命中注定。 忽然大雨，我们永远相遇，你也在这里，被雨淋湿，小小的屋檐就这样。心中都

重新调整了状态，然后彼此心中还有爱恋啊，这个时候转一转身未尝不可呢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郑秀文演唱的《值得》，我一直还蛮喜欢她在《长恨歌》当中扮演的那个角色，很喜欢她很安静很迷人的一面。 是为